成员里有人独行，例如曾经的香草，也有人拥有稳定的团队，例如当下这位使用幻术的超凡者。其实他的技能挺鸡肋的，遇到强横的超凡者根本打不过，必须有人来配合他才行。一旁的助理沉稳说道， 只要他们进入射程，我就把他们的车队打成筛子。 超凡者强调道， 注意千万别打坏中间那辆车，我要活着的实验体。 明白。 可还没等车队进入精确射程，他们却看到车队最前方的车辆上竟有一个人从后排打开车门跳出。那名 T5102 在跳落车子后身体因为惯性而短暂极度倾斜，可他却毫不在意，竟是与地面保持60度的斜角开始狂奔起来。短短的两秒钟时间， T5102 便超过了车队，朝有人埋伏着的垭口冲来，速度快到难以想象。四秒之后， T5102 就已经将车队甩在了身后，他每踏出一步都会将地面给踩出坑洞来。在奔跑过程中，他的作战靴都因为承受不住这巨大的作用力而崩裂开来。超凡者怒吼道， 开火，不能让他靠近我们，这是火种的 T5 级作战人员，是破晓的人。 黄昏凌晨，这是超凡者们最常见的火种公司成员，但很多人都知道黄昏仍旧不是火种的最强战斗序列，上面还有一个破晓。此时对方的速度已经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机感，在场的人没有谁能在对方近身后存活。可就在此时，山下的阴影里竟有人斜刺里冲了出来，竟是朝着 T5102 硬生生撞了过去。山上的人看到对方戴着白色的面具，没人知道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是何时藏在山下的，就连早早埋伏在这里的安京寺成员都不知道。山上的人冒出一阵冷汗来，如果这人是来杀他们的，那岂不是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在这人是冲着火种而来。 等等，这是那个传说中的白色面具吗？ 白色面具最近太出名了，73号避雷里大杀四方，在74号面对实验体的时候还上了报纸，后来洛城出事也有人传说他出现过，好像最近发生的大事里都有他的身影，只不过却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原来李英允、秦生、张清溪还怀疑任小苏和白色面具是同一个人来着，结果两人在希望传媒那里同时出现了，这才打消了他们的猜测。不过这白色面具也不会无亲无故的帮助清河，肯定和任小苏是沾亲带故的吧。当然骑士们当然不会对外说这件事情。此时 T5102 在机枪扫射中疯狂突击，黄色的土地因为他奔跑的关系竟在他身后扬起了巨大的烟尘，而与之针锋相对的白色面具速度丝毫不减，若是两人相遇，恐怕与高速行驶的火车相撞也没有区别了。别说普通人了，恐怕超凡者都要骨断筋离。这相撞的冲击力会将超凡者的内脏一寸寸撞得粉碎。 谁也不愿意停吧。 山上的超凡者拿着望远镜朝山下看去， 这两人也太生猛了吧，真撞上了恐怕两人都得死。 超凡者都是很惜命的，都成为超凡者了，大好的生活还没享受，谁愿意早早就死啊？可眼下这两人就像是赌气似的，根本不在乎其他的一切。高手争锋最先出手的不是刀也不是剑，而是气势，谁若是退了，那气势上就先输了。这不是什么玄学，而是心理学。而且这时候高速移动中，谁改变了自己的运动轨迹，势必会影响平衡，平衡是战斗的关键。山上一个专业的杀手团队已经停下了枪火，开始围观这一场一流超凡者的厮杀。远处火种公司的车队想要驰援，可是根本追不上 T5102 的速度，而且他们也不敢追得太快，毕竟山上还是有重机枪的， 这些重机枪若不解决，他们去了也像是送死一样。老许和 T5102 的速度都越来越快，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真要相撞的那一刻， T5102 竟是骤然向左闪避而去。最后那一秒，最终还是 T5102 害怕了。可还没等他向左闪避的身形站稳，领口衣服却被老许一把抓住，衣服都被抓烂了。只见老许腰力一扭，整个人在快速前进中拖拽着 T5102， 像是投掷铅球的竞赛运动员似的，硬生生将一个大活人给投到了十多米的高空。很多人喜欢华而不实的攻击手段，例如飞踢，例如螺旋踢，可真正的实战者都明白，在一场战斗中，谁先双脚离开地面失去着力点，谁就先输了一半。因为不管你腰部腿部多么有力，那都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发挥出来。所以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T5102 害怕的一瞬间，就已经被老许抓住了致命的弱点。只见 T5102 腾空而起，他奋力地想要扭转腰部来攻击身后随之而来的老许，可老许哪里还会给他机会。还没等 T5102 调整好自己在空中的平衡，身后的黑色刀影便已经斜刺而来。 T5102 狠心用自己的左臂去阻挡刀刃，这样就算他丢掉一只胳膊，也还有落地回到队伍中的机会。可他眼睁睁看到那柄黑刀像是切豆腐似的划过他手臂，紧接着划过他的身体，没有半分阻碍。他是火种公司的 T5 级别高手，他的身体可以硬扛子弹，为什么现在连一柄刀都挡不住？远处山上的安京寺成员惊愕道， 看他的速度应该是 T5 级别的破晓成员了吗？这是什么刀啊，竟然连 T5 都可以生劈。 以前也不是没人跟 T5 战斗过，可不都传说 T5 跟铜头铁臂一样，热武器都失去作用了吗？而且这 T5 在白色面具面前被碾压得太厉害了吧。其实这一战里也不是 T5 太弱，而是任小素占了便宜。 T5102 自是身体强悍，所以想要直接吓退老许。这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敢跟他对撞，可他没想到的是，老许压根不是人。别人可能怕这一撞，但对于任小素来说，充其量也就是疼一疼流点冷汗罢了。于是 T5102 是一步错步步错，因为最后关头害怕，导致他短暂的失去了战斗中的主动权，然后被老许抓住机会给一波打死了。如果他稳战稳打，老许还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说不准任小素连崔成都要开了才行。某一刻，任小素也在想，如果火种公司有不少 T5 这样的高手，恐怕安京寺不会是对方的对手吧。老许解决了 T5 之后，直奔火种公司的车队。山上那几个观战的安京寺成员说道， 赶紧下山，万一能从他手里漏点什么也好。 可他们刚刚起身，就有一枚狙击子弹不知从何而来，打得他们身后的山体碎石迸裂。五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动也不敢动弹。 狙击手，有没有看清对方在哪儿开的枪？ 没有，对方可能在9点钟和3点钟方向。 这么大范围你说出来有用吗？直说找不到不就好了。 几个人不动了，对方没有开枪直接杀了他们，就意味着不想大开杀戒。这时候自己完全暴露在射程里面，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好。既然对方想让自己乖乖待在这里，那就好好待着。又是能斩 T5 的超凡者，又是埋伏在暗处的狙击手，对方什么来头啊，太凶猛了吧。任小素在暗处观察着老许去截杀车队，他在通讯里面问道， 我这边马上要对车队动手，身上那几个不会出来搅事儿吧？刚刚那个是幻术吧？声势还挺大，可惜有点鸡肋。 杨小锦趴在荒野上，身上还盖着黄色的伪装布，他掏出一块巧克力一边吃一边说道， 放心，他们现在安静的跟个鹌鹑一样。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夜上，杨小锦的狙击枪瞄准着安京寺的人，以免他们出来搅局。任小苏和杨小锦这两人甚至还专门弄来了作战部队的通讯器材，两个人带着耳麦成了最稳定的行动小组，而且两个人配合起来也很得心应手。老许负责贴近目标执行任务，杨小锦负责远程控场，任小苏负责控制老许。按照时间来看，安京寺发短信通知大家只有6天的时间，而今天才也只是第3天而已。事实上，想要夺取001号实验体的人还很多，但大家都想着等别人先出手，谁也不想当出头鸟。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去了几百公里外的栀子山等待火种公司车队，那里是原定计划中火种公司想要返回壁垒的最后一段路程。不过等在那里的人没想到会有人抢着提前下手，在第3天的时候就把火种的车队给掀翻了，连 T5102 都杀了。山上几个人问道， 你说刚才那个狙击手会不会枪法不太好，所以才没打中咱们，而不是手下留情？ 那名安京寺的超凡者无奈道， 别犯傻了，敢在第3天就动手的，要么是咱们这样有团队有埋伏的，要么就是艺高人胆大的过江龙。没看人家连 T5 都杀了吗？搭档的狙击手能是庸手？别存着这种侥幸心理，我能活这么久，就是从来不用侥幸心理去看待问题。 在山腰上，他们还埋设了炸药，如果 T5 真的冲过来，搞不好就被这几个人给炸死了。 T5 不怕枪械这事大家都知道，但炸药的威力不一样啊。正说话间，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已经来到了车队面前，车上的火种公司成员早就把车子停下，依靠着车体做掩体，对老许进行开枪射击。可不管是火种公司成员还是山上5个人全都发现了，这戴着白色面具的人迎着枪火仿佛丝毫都不受影响似的，子弹打在他身上也无非就是让他身子晃动了一下而已，连血都没有看到。山上5个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他妈也太猛了点吧。 超凡者的助手小声问道， 你能这样扛子弹吗？ 那超凡者都给气笑了， 我要是能还用跟你们一样在这里被狙击枪指着？那好歹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了，说话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老许已经突破了枪火的封锁，来到车队面前，只是肩膀稍微一拱，车辆便顷刻间被撞了出去。躲在车体后面的火种公司成员想要拔刀进斩，也有人干脆开始往荒野上跑去，但全被老许一一追上。不过老许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留了2个活口。远处的任小素忽然紧张起来，他控制着老许慢慢朝那个相识的货车走去。他与严六元很久没见面了，任小素非常希望这车厢里是严六元。当他打开车厢的那一刻，对方会喊他一声哥哥。任小素期待团聚的一天实在太久了。咔的一声，老许徒手扯断了车厢上的锁，可打开车厢后，任小苏愣住了。耳麦里传来杨小锦的声音， 怎么了小苏？是六元吗？ 车厢里什么也没有。 老许拉开车门，那个车厢里空空如也。任小苏有点不甘心，他甚至控制老许直接徒手把车厢给砸开，想要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暗格，可惜也没有暗格。远处山上的5个人看着这一幕暗自作舌，这他妈拆个货车看起来像拆玩具一样。不过他们也疑惑，这车厢怎么没人？ 怎么回事？不是说他们抓捕了001号实验体吗？难道安京寺的情报有误？ 不会，他们的抓捕肯定成功了，把皇后带走，我们审讯一下。 哎，行吧，收队。 说着，杨小锦便扣动扳机，对准山上的5人开枪射击。 子弹击穿了这些人的帽子、领子，吓得这些人赶紧趴在地上躲避弹道。等许久之后，他们爬起来，才发现对方恐怕已经离开了。刚才那一顿射击，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对方离去的行踪而已。 还好手下留情了，不然咱们五个都得交代在这儿。 他看着领子上的弹孔，赫然发现对方竟是将自己衣领上的一个纽扣给打掉了。如果这是对方有意为之，那这枪法得好到什么程度？这样的组合行走于荒野，恐怕谁碰到谁倒霉吧。 咱们现在怎么办？ 把消息卖给安京寺，告诉他们车厢里没人，我们都被火种给耍了，这消息估计能卖不少钱。 老许提着两个昏迷中的火种公司成员一路东去，直到他们选好了落脚宿营的地点，才终于停下来搭火做饭搭帐篷。任小素提来一桶凉水泼在火种公司成员的脑袋上，冬季里冰冷的溪水让两人打了个激灵，然后惊恐地看着面前的任小素。任小素笑道， 我问你们答，减少彼此不必要的麻烦可以吗？你们的抓捕行动到底成功了没有？ 成。 火种公司成员刚说一个字，嗓子却像是被堵上了一般，根本说不出话来。紧接着两人眼角流出了黑色的血液来，双双倒闭在地上。任小素和杨小锦面面相觑， 这是吞毒自杀还是怎么的？ 更像是有人给他们留下了无法背叛的诅咒，之前也听闻过，好像有超凡者的能力是类似这种，只要被诅咒了就永远无法背叛，背叛的代价就是死亡。 按照他说的第一个成字，我猜他要说成功了。既然成功了，那为何001号实验体不在车厢里？ 很可能在抓捕成功之后，火种公司有另一队人秘密运走了实验体，而我们遇见的这队人马则是专门用来吸引火力的。恐怕这次火种公司前往草原的 T5 级别不止一位。 从安京寺发短信公布任务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天，任小素他们已经是尽力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没想到他们确实截住了火种公司的车队，但这支车队却也只是固步一阵的策略而已。安京寺能在火种公司安插间谍，并且提前就得知火种公司前往草原进行抓捕行动，火种公司也可以同样拥有安京寺 A 级杀手手机，双方都是老对手了，火种公司怎么可能不防着安京寺一手呢？杨小锦甚至感觉那位身在火种公司内部的安京寺间谍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间谍之争往往都像是深海之下的暗流，杀人于无形。 那如果火种公司兵分两路，他们会从哪个路线运走那个001号实验体？现在有没有可能追上去截杀？ 没可能了，对方策划得这么谨慎，甚至能让一个 T5 级别的高手来当诱饵，那后手的路线一定是更加稳妥的，说不定现在已经快要抵达火种公司了。 任小素心中有些紧张，如果颜六元真被火种公司抓去，那肯定凶多吉少，别的人都躲在最后想让别人先出手，如果是平时，任小素肯定也跟大家一样躲在暗处然后浑水摸鱼。可颜六元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他不惜自己来当那个出头鸟也要提前出手。 那火种抓了001号实验体会送到哪里去研究？ 圣山吧，火种公司抓到的超凡者几乎所有人都送进了圣山里面，就是传说中的险胜之地，火种公司在那里设立的研究所，进出道路全都有部队戒严。 进山总共有几条路？ 7条，圣山是一整条山脉，纵深200多公里，每条道路都驻扎了整建制的团级部队。 以超凡者的体魄倒是不用去走大路，既然整个圣山这么庞大，那火种也没办法封闭整座山脉。 你要去圣山吗？ 对，我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我陪你去，但有些事情你得听一下我的建议。圣山里面危险不只是驻扎的火种部队，事实上那些火种部队平日里都不怎么敢进圣山，能进出那里的都是经过火种改造的基因战士。曾经安金寺也派过 A 级杀手进去，可无一例外，全都杳无音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知道你关心六元的安危，我也不想他出事，但这不应该是你丧失冷静和谨慎的原因。凡事谋而后动，这一次我们不能毫无准备地贸然闯进去。正所谓关心则乱，这次行动你要听我的。 任小素沉思了一会儿后叹息道： 谢谢提醒。 杨小锦不是怕死，怕死也不会陪他走一趟圣山了，只是杨小锦更加清楚的是，当下里任小素非常容易因颜六元而失去理智，所以他要做的不是陪任小素去莽撞行事，而是让任小素保持自己的冷静。就在当天下午，曾旁观了整场战斗的安京寺成员将火种车队里并没有实验体的消息传递给了安京寺。安京寺也在收到消息后确认了情报，最终补发短信：001号实验体已经被运往圣山，请确定执行任务的安京寺杀手协助安京寺阻止火种公司的研究，酬劳。这一次安京寺开出的酬劳比之前截杀车队的酬劳还要高，不过他们没有再说会合地点以及具体的计划，看样子是为了防止火种公司提前知道消息。至于怎么将这些杀手们全都汇聚到一起，那就是安京寺自己的事情了，想必他们是有办法的。任小素收到这条短信时并没有直接前往圣山，而是跟着杨小锦提前来到圣山以西100多公里的一处城市废墟。这里原本是灾变前的一座县城，从外表看去整座废墟的建筑都已经破败，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杨小锦领着任小素左拐右拐，从一处防空洞的入口走了进去。地下昏暗无光，走了几十米拐过一个弯，才能看到老旧的灯镶嵌在防空洞墙壁，而灯下还蹲了两个年轻的汉子。他们见有人进来便起身问道： 哪儿来的？ 杨小锦平静地递出10000块现金说道： 两个人来打听消息。 一个年轻人接过现金在手里拍了拍笑道： 那你们算是来对地方了，不过我们可不敢保证消息的准确性，你们自行判断，也别想让我帮你们抓骗子。 规矩我知道。 杨小锦说着就继续朝里面走去。年轻人吹了一声口哨，一扇破旧的铁门在任小素和杨小锦面前缓缓打开。与外面的冷清不同，这防空洞的门后热闹非凡。 黑市？ 对，不过这个黑市规模不大，人也不多。与洛城黑市不同的是，洛城黑市以享受为主，到处都是销金窟，算是一些大销养老的地方，而这里则更加混乱。在安金寺出现之前，大部分的杀手任务都是从这里发布出去的，藏了许多的亡命之徒，防空洞很大，遍布整个县城废墟，正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 你带我来这里也不是为了情报吧？ 安金寺在这里安排了不少人，可以说整个地下黑市有一小半都掌握在安金寺手里。虽然这里距离火种的圣山不近，但如果安金寺想渗透圣山，那他们应该会把这里当作最后的休整地点。而且据说这里有去过圣山外围的人，有人带路总比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强。 换句话说，就是要找点替他们送死探路的人。任小素忽然回忆起来，当初进净山的时候，杨小锦他们也是找了一群混日子的私人部队士兵，还拉了自己当向导。现在想起这事儿来，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那时候自己才刚刚得到宫殿，还从未见过这世界的真正模样。昏暗的防空洞黑室里，大约每隔十多米才能看见头顶有一个黄色的钨丝灯泡，散发着朦胧的光线。之所以朦胧，是因为这地下的空气质量实在是有点糟糕。黑市肯定是不缺钱的，每个进来的人都需要交纳10000块钱才能进门。按理说，完全可以把地下装修得更好，更亮堂一些。但黑市没有这么做，好像专门为了让大家在晦暗的光线中生存，让彼此看不清面目，好隐藏各自的身份。好在任小苏和杨小锦都不是什么矫情的人，更恶劣的环境他们也一样待过。杨小锦一边走一边轻声说道， 安金寺的正式成员并不多，但很多人低估了安金寺 A 级杀手的数量。有些 A 级杀手本身也是财团的人，他们平日里做做任务来维持 A 级杀手身份，以此来得到一些情报。以往大部分行动他们都不露面，但这一次我相信很多财团的大人物都会对001号实验体感兴趣，所以我猜这次聚集起来的人会很多。 那安京寺既然知道有这么多线人在组织里，为何不把手机的持有资格筛选得更严谨？ 安京寺当然有一套自己的筛选标准，有专门的人在侦测各个手机账号的，他们也不介意杀手里混进财团的人，就像现在这些财团的人恐怕就派上用场了。你也看到了，这次收到短信的连 B 级和 C 级都有，他们是生怕来的人少，不怕来的人多。反正圣山又不是安金寺的地盘，不管谁来搅局，那搅的也是火种的局，因为安金寺是拿火种的利益吸引他们过来的。 这时候任小苏忽然觉得，安京寺下面那些杀手好像对安京寺本身来说全都是利用的工具而已。眼下安京寺吸引那么多人进圣山，怕是要舍弃这条线了吧，毕竟这些人能活着出来的恐怕还真不多。任小苏突然问道， 整个壁垒联盟里有多少个这样的黑市？ 那就多了，不过大多数都不稳定，稳定的都在几个财团的交界处，三不管地带。像我们所处的这个还有洛城，都是在财团的夹缝中生存。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跟着安京寺的队伍进山，你会不会被认出来？ 不会，我跟安京寺并没有太多交集，就算有认识的人也都是后勤。而且如果来的人多，人流肯定是要分批进入圣山的，我姑姑他们一定不会出现在这么显眼的地方。 你认识的人是东富南吗？ 他记得自己在洛城可是见过东富南的。 没错，东富南是其中之一，他的牙到现在都还没长好，只能暂时当着后勤。 防空洞里有数不清的房间并排连着，房间并没有门，只是简单的搭个帘子。路过一间屋子的时候，任小苏正巧听见里面的人在讨论， 那个白色面具也出现了，而且对围剿火种公司好像很感兴趣似的。 毕竟他当初出现在73号壁垒时，东湖陷落一战里截杀火种公司他也是主力，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不过你这情报不算特别值钱，从头到尾都没说他有什么超凡能力，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连狙击手身份都不知道，而且你这肯定也是从别人那里打听来的吧。当时你又不在场，所以这二手情报又非亲眼所见，还要再打折扣，最多给你1万。 10000也太少了吧。 哎，你听我说，你不是要跟着安京寺的人进圣山吗？我猜那个白色面具肯定也会去，到时候你只要确定好他的能力，我给你50万，确定他的身份，我再给你追加100万，狙击手的身份也值50万。 任小素看了旁边的杨小锦一眼，杨小锦则瞥了他一眼，低声说道， 你是想把自己卖了吗？ 谁在外面偷听？ 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动静便掀开门帘冲了出来， 我这情报可是价值连城的，既然听到了就得把钱给了。 任小素顿时无语，里面的人也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只是发现外面有人就冲出来要钱。 而杨小锦则笑吟吟地递过去10000，转身便走了。 这就把钱给他们了？ 任小素不乐意了。 凭什么给他们呀？ 这就是黑市的规矩。这黑市里的房间没有门，也就催生了另一种声音，碰瓷。里面的人兴许是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所以故意说那些烂大街的情报给我们听，只要听了就必须给钱，不给也没关系，但以后就不能进这个黑市了。 任小素咂巴咂巴嘴， 拿情报碰瓷，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早知道这个规矩是不？怎么不提醒我呢？ 我也忘了，不过没关系，这个人不也要进圣山吗？看来是一起的，钱又不会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在后面看着女孩的背影，寻思这姑娘有时候比自己还黑啊。两人一路前行，直到杨小锦在防空洞的长廊里看到一个记号，才拐进了那间屋子。记号并不复杂，是三条直线交叉而过形成的三角形印记，看来这就是安京寺的记号了。在此之前，任小素对整个地下世界都不太了解，周莹雪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杨小锦带她走入防空洞，就像是在为她揭示另一个世界一般。掀开门帘后，杨小锦先是环顾四周，等她确认屋里12个人没有自己认识的，才继续往里走去。屋里的人打量着任小素和杨小锦，可是发现这两人一个戴着兜帽，另一个戴着鸭舌帽，全都看不清面孔。大家这才又收起彼此的目光，只余一个人目光炽热地盯着任小素。杨小锦低声道， 没有认识的。 任小素有点牙疼， 我有。 此时大忽悠稳稳地坐在房间里，正露着一口大黄牙，对任小素兴高采烈地笑着。任小素看着大忽悠那灿烂的笑容，都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想过可能会在这里碰见罗兰和周琦，毕竟罗兰还在王室大摇大摆地溜达，距离这里也近。他也想过可能会在这里碰见李神坛，毕竟李神坛喜欢看热闹。但任小素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大忽悠。屋里的人似乎都在等待着安京寺成员的出现，然后好一起出发前往圣山。任小素把大忽悠拉出门外，低声道，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 这是我本职工作呀，中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得给178要塞打听情报不是吗？ 这时候他看向杨小锦， 这位就是杨小锦姑娘吧？哎呦，果然是气质出众啊，跟我们少帅十分的般配。杨姑娘有没有兴趣到178要塞安家落户呀？我们178要塞给你分房子，不用掏钱的。 当大忽悠看到杨小锦的时候，心思就动了起来。现在王富贵反正已经拴到178要塞这条线上了，如果能让杨小锦也去西北，那任小素还跑得了？杨小锦看了任小素一眼， 少帅， 没错，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有牌面呀？这等张司令退休以后啊，他就是我们178要塞的司令啊，这样一听是不是更想去西北了？ 说实话，杨小锦还真没想到任小素现在在西北的身份这么显赫。他笑吟吟地看向任小素， 也没听你提过啊。 提这干嘛？他这是开玩笑的。 此话一出，杨小锦就明白了，难怪这大忽悠如此殷勤，合着反倒是任小素没答应啊。换了别人恐怕早就兴奋的睡不着觉了吧，跟女孩相处的时候肯定天天炫耀，生怕别人不知道。但任小素就不一样，自己也不提不炫耀， 显得骨骼十分清奇。不过任小素现在更关注的是其他事情，他对大忽悠说道， 我感觉这次火种公司可能早就准备好了后手，看起来是一次针对安京寺的行动，但隐约中我却觉得火种玩这么一手反倒是想要解决安京寺这个多年的宿敌。我有不得不去的原因，你却没有，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 之前任小素一心想要截杀火种救六元，至亲的弟弟被人劫持，紧张与忐忑是不可避免的，任小素又不是圣人。但杨小锦一番话让他开始重新冷静思考这件事情。火种公司明显知道安京寺要干什么，所以早早就准备了诱饵，兵分两路。那现在圣山里面会不会也有火种公司的后手埋伏？安京寺已经亮牌了，可大家还不知道火种要干什么。 我这辈子啊，遇到过太多危险了，少帅你不用担心我，我这个人命硬，而且你就这么进去了我也不放心呢。万一你在圣山里边出事儿了，我怎么跟司令和王逢源交代呀？ 我不会有事的。 那也不行，我不去你们就去不了。 这是为啥？ 这时防空洞的走廊上走来了五个人，赫然就是当初被杨小锦用狙击枪锁定的武志鹌鹑。不过对方并没有认出任小素和杨小锦，之前截杀火种的时候杨小锦和任小素都是没有露过面的。为首的超凡者看向大忽悠，然后问道， 你就是我们的向导是吧？ 对对对，没错，不过先说好，我只是去过圣山外围，里面的情况我可不太清楚。 任小素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合着大忽悠就是杨小锦说的那个向导，那个据说在圣山外围溜达过的人，难怪这货会出现在这里。合着这些年大忽悠也不光在西北溜达，中原也都溜达差不多了。那名超凡者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 不管你以前有没有进过圣山，但这次你必须跟我们走完全程才可以离开，不然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泄露我们的消息与路线呢？ 大忽悠面带难色， 我就是个普通人，又不是超凡者，让我进圣山那不是要我这条老命吗？如果你们非要我进圣山，那这钱我宁可不赚。 任小素在一旁差点就翻白眼了，他才不信大忽悠是个普通人，普通人能在那么多危险里活下来？现在明摆着是演戏呢。对面的超凡者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我也不会让你白进圣山，这个团队可以给你加钱，作为你的补偿我们加100万。 大忽悠犹豫了很久才勉为其难的答应，把戏演得足足的，仿佛真的很怕死一样。对于大忽悠来说，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得让这些人都相信他是个普通人。伪装身份伺机而动不是杨小锦和任小素的专利，这天底下大部分人在陌生环境陌生团队里都会这样选择。大忽悠是去侦查情报的，又不是去送死的。这时那名超凡者看向任小素和杨小锦， 你们两位是？ 哦，我们是 C 级杀手，接到短信过来的，他是我的搭档。 超凡者身后的助手笑了起来。 C 级杀手还需要搭档吗？ 就因为弱才需要搭档啊。 杨小锦在一旁默不作声，两人都是稳住不浪的性格，下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黑，这时候隐藏在队伍里当然是越低调越好。超凡者自我介绍道， 我叫程宇，这次由我带你们进入圣山。其实我没想到 C 级杀手也会来凑这个热闹，希望队伍里你们这个级别的人不多吧，也希望在渗透圣山的过程中你们不要拖大家的后腿。提前说清楚，如果你们跟不上行进的节奏，那我只能丢下你们。 任小素和杨小锦相视一眼。 好的， 一起进屋吧。 程宇愁眉紧锁，他在想安京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还群发短信给 B 级和 C 级，这不是来添乱吗？当安京四决定要对火种公司圣山动手的时候，就已经有安京四正式成员各自出发，前往指定的黑市负责集结下面的杀手。程宇本就对进入圣山这件事情比较抵触，毕竟那是火种公司的战略要地，即便圣山面积太大导致他们兵力分散，里面也一定还有后手。这种情况贸然进去，恐怕被人吃得渣都不剩。可有些事真不是想拒绝就能拒绝的。现在程宇发现队伍里竟然还有 C 级杀手这样的菜鸟，这让他心情更糟糕了一些。掀开门帘走入屋内，程宇环顾着里面坐着的十多个人。 你们都是来加入这次行动的？ 大家都没有回答他，杨小锦就靠在门框上逐个打量着这些人，而任小素则站在他身后高出大半个头来。 啊，这些人有问题。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俩人没有继续交谈，这里不适合讨论更细致的猜测。其实俩人都看出来了，这屋子里的人并不简单，搞不好就有不少财团的高手混杂其中。既然任小苏和杨小锦能想到要跟着安京寺一起进入圣山，那其他财团高手也更愿意跟着大部队浑水摸鱼。所以这里的每个人都不能相信，能互相信任的也只有大忽悠、杨小锦、任小素他们三个人。这时外面又走来十多个人，任小素转头看去，赫然正是刚刚用情报碰死他们的人。对方见到任小素和杨小锦还有些尴尬，杨小锦却嘴角上扬，他的钱哪有那么容易呢？当初他说好要送给任小素的匕首都能被他给顺回去，这姑娘就不是什么大方的人。等大家都进屋，程宇面对所有人说道， 一个小时后集结，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你们去准备物资补给，我们预计在圣山中生存的时间最少15天，所以各位不要到了路上才说自己准备不足，我也不负责给各位提供什么后勤保障。等会儿将由向导带领我们前往圣山外围，等进入圣山之后，不管各位带着什么目的，都必须听我的指挥。 任小素听到这里就觉得程宇肯定也很清楚队伍里成员身份很复杂，所以才强调他不管大家带着什么目的。屋里的人稀稀拉拉地回应着程宇的话。这时候任小素注意到三个人，第一个是安安静静坐在角落里的中年人，这个人坐在角落里，所有的姿态都在防备着其他人。但引起任小素注意的是，对方手上连茧子都没有，这并不像一个普通杀手，很可能是超凡者。第二个是一个年轻人，对方的目光一直在程宇等人身上逡巡，像是要注意程宇等人的武器放在身上哪里。第三个则是一位年轻女性。任小素刚打算仔细打量，任小素龇牙咧嘴地看向杨小锦，而杨小锦则松开了掐着任小素的手，他低声说道， 往哪看呢？ 任小素哭笑不得，却听杨小锦继续说道， 不用看了，那女的是超凡者。 这么一个小小的黑市屋子里就聚集着不知多少位超凡者，安京寺这次摆明了是要带着各个势力的高手去圣山恶心火种啊。不得不说，杨安京也是一位狠人，别人都是自己招揽高手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杨安京则是将这个安京寺经营起来，让所有势力都主动获取他手机持有资格，帮他做任务，到最后他再抛出一点诱饵，愿者上钩。任小素心想，也许杨安京在建立安京寺之初就计划好了后面的事情吧。 约定好集结时间， 任小素和杨小锦他们在黑市里逛了逛，这里除了贩卖情报、发布暗杀任务、洗黑钱、开设赌场，竟然还卖枪械弹药和护身符。卖枪械弹药的人说，只要钱足够，他们连装甲车都能弄来，一个个好像手眼通天的样子。卖护身符的则说，自己这护身符戴了之后能安神、洗清罪孽，还能趋吉避凶。任小素纳闷， 这玩意儿能有销路吗？ 杨小锦瞥了一眼摊位说道， 这里都是亏心事干太多的人，有些人晚上睡觉都不一定能睡踏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杀人不眨眼的。 哎呦，我们少帅喜欢的姑娘果然见识不凡呐！你说的没错，这黑市里大把的人愿意买这个护身符，别管他是不是缴智商税，都是图个自己心里安稳。 杨小锦无语地看着大忽悠，他总感觉这货是任小素花钱请来的捧哏，而不是178要塞情报外勤负责人。这时大忽悠一脸皱纹地笑道， 姑娘，要不我给你算个命吧。少帅知道我神算子行走江湖，可看过去，可看未来呀。 任小素黑着脸， 别又是大兴西北那套说辞吧。 被猜到了吗？ 我说你到底会不会算命啊？ 说他不会算命吧，但当初给狼王李清正说命里遇贵人的也是他。说他会算命吧，一天到晚都是大兴西北那一套，这哪是什么情报外勤负责人员啊，分明是178要塞的招商司司长，人才引进计划负责人。大忽悠叹息道， 哎，不瞒少帅你说，其实我一开始啊是不会算命的。这年轻的时候啊勾搭了一个女人，嘿，我这边正在家里准备亲热一番呢，她老公进来，为了解释，她就给她老公说我是个算命的。我给她老公就随便算了一卦，说她三天之内必定升迁，本身呢只是为了脱身，没想到那小子第二天就升了官。哎呦，真是。 任小素目瞪口呆， 你这嘴是开了光吗？ 这后来啊，她老公还介绍了好多人来我这里算命，这慢慢的啊，找我算命的人就越来越多。偶尔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我是不是真的会一点风水堪舆之类的东西。 任小素将信将疑地看着大忽悠，似乎是要分辨对方话语的真假。然而此时已经到了集合的时间，三人收拾好刚刚买到的物资，任小素要把杨小锦的背包也给背到自己的身上，结果杨小锦却表示自己能行，这姑娘从来都没矫情过。通往黑市小镇外的路上， 圣山为什么会叫做圣山？ 这句话有点像是一句废话，可听到这个问题的大忽悠却来了兴趣，他回答任小素说道， 其实这山以前没有名字，大家都忙着在这废土上生存呢，哪有功夫记什么山叫什么名字呀？而且这里的地貌也在灾变之后改变了，这后来啊，直到火种在这里设立研究实验室，并且将这里戒严，火种公司才将这里命为圣山。 总感觉这名字有点宗教的意思，听起来有些别扭。 倒是跟宗教没有关系，火种公司内部信仰的也只有基因科学，只是少数人中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里啊是显圣之地，庆氏内部将敬山也定义为显圣之地，不过现在敬山毁掉了，根本没人敢再进去。 显圣之地意思是 这里出现过神明一类的东西吗？该怎么解释呢？ 那就不清楚了，火种公司是很难渗透的。我当年也只敢在圣山外围溜达一圈就走了，总感觉啊，这里面有着莫名的危险。不过庆氏的间谍进去的好像比较多，他们说险胜之地是因为某个人出现在那儿，或者是在那里诞生，周遭的环境都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改变。 任小素倒是从来没问过罗兰这些事情，关于庆山也都是很早以前的记忆了。不过任小素倒是知道庆诊非常反感火种公司，以庆诊的性格确实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了解自己的对手，所以庆氏流传出来的消息很可能是真的。任小素自言自语道， 险胜之地， 那里有个火种公司039号实验室，又莫名其妙地变成了险胜之地，会不会也和001号实验体有关系？ 怎么突然对这事儿感兴趣了？ 我和杨小姐都是进过静山的人，在那场天崩地裂中我们也只能算是幸存者，如果两个险胜之地有所关联，那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这圣山里很有可能存在着非常恐怖的生物。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